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请听戏剧故事《柳毅传书》。《柳毅传书》是我国元代杂剧作家尚仲贤写的一部神话爱情剧。尚仲贤是河北正定县人，生卒年月不详，他曾担任过江浙省务提举，作有杂剧11种，现存《洞庭湖柳毅传书》《汉高祖卓足弃英布》《尉迟恭三夺槊》3种和若干残曲。柳毅传书根据唐代李朝威的传奇小说《柳毅传》改编而成。此剧与李浩古的《张生竹海》被誉为元代神话爱情剧的双璧。同样题材的剧作，明代有黄维的《龙宵记》，许自昌的《菊圃记》，清代有李渔的传奇《慎终楼》，何庸的杂剧《成龙佳话》，传统地方戏有成龙会、龙女牧羊等。下面播送戏剧故事《柳毅传书》，改写石兰，朗诵方明。 故事说的是唐朝宜凤二年，也就是公元677年的事儿。一天，泾河的老龙王带着一群虾兵蟹将在龙宫里巡视，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：我是这泾河的一方神仙，可心里也有不痛快的事儿。我儿子小龙娶了洞庭湖老龙的女儿龙女三娘做媳妇，可俩人像不合的琴瑟，谈不到一块儿。我得把儿子叫来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泾河小龙从小浪荡惯了，他不等老龙问话就说：父亲，你给我娶的这个媳妇性情很是刁蛮，就是不跟我和和美美过日子，仗着他叔叔钱塘龙君法力神通撒泼要降服我，就连您老人家也不放在眼里呢。老龙王一听就火冒三丈：竟有这样的事，把这个不贤惠的小妇人叫来，我要好好处置她。龙女三娘拜见老龙王，眉头紧锁，满脸忧愁。自从父母把她嫁给泾河小龙，没想到丈夫整天跟不三不四的人鬼混，实在合不来。她不安地问道：公公，你叫媳妇来有什么事？老龙王板起脸，气哼哼地说：你的性情怎么这样坏，与你丈夫都不和睦，要是你回心转意顺着我儿子就算了，如果做不到绝不轻饶了你。龙女一听眼泪立刻冒出来，哽咽着说：公公，这些并不是儿媳的过错，都是我丈夫轻信坏奴婢，无中生有，搬弄是非。我是龙子龙孙，怎么能让那些鱼虾欺侮？好啊，你在我面前还敢嘴硬，难怪我儿子说你逞强。手下的，给我包下他的凤冠裙袍，送他到泾河边放羊去。龙女三娘听了，犹如晴天霹雳，浑身颤抖：罚我去放羊？这耻辱就是捧完泾河水也洗不尽， 这苦难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？ 且说洞庭湖畔住着一位老妇人张氏，她早年丧夫，身边只有个独子柳毅，23岁。这年春天，柳毅辞别母亲到长安赶考，没想到落地了。柳毅在返回家乡途中，到泾河县去拜访一位做官吏的乡亲。他走到泾河岸边，远远望见一位年轻妇女在放羊，感到很奇怪。走到近处，柳毅发现这女子容貌憔悴，身形单薄，目光呆呆地凝视着远方，好像在期待着什么。柳毅施礼相拜，女子屈身还礼，他们互相通报了姓名家世。使柳毅惊奇的是，牧羊女居然是龙宫的公主。龙女三娘向柳毅诉说了自己到泾河边放羊的缘由，还告诉他这些羊并不是真的，而是龙宫里一群懒于行雨的雨宫。他恳求柳毅在回到洞庭湖家乡的时候能为他捎一封家信。柳毅是一个讲义气的男子汉，听了龙女的话十分同情，他痛快地答应了捎信的事儿，试探着问，既然如此，你当初为什么不顺着你丈夫？否则也不至于受这样的苦啊。龙女眼泪汪汪，先生，你不知道，我丈夫平常总是气呼呼舔着胸脯，恶狠狠竖着胡须，对我一开口就吹云吐雾，传风唤雨，恨不得卷起江湖水，粗暴极了。柳毅叹了口气，觉得有些为难，说，公主家住洞庭湖中，即使我给你捎信，人事与龙宫隔绝，又怎么到得了那里呢？龙女说，洞庭湖口有一座庙宇，里面的香案旁有一棵金橙树，乡里人称作社菊。我给你一根金钗，你用它敲树，我家宫中就会有人来接你，水中将闪出一条金沙路，巡海夜叉会把你背到我父亲那里。柳毅向龙女说，如果你以后回到洞庭湖，可不要回避我。龙女认真地说，先生如此仗义，就如同是我的亲戚一样，再说我受着霹雳火一样无情丈夫的折磨，行至影丹，心灰意懒，眼泪多得像落花雨，多谢您像好心的鸿雁，我倘若能够乘龙回去，全靠这封寄给父母亲的信了。 龙女的一行行泪水和满腹愁苦实在让人怜悯。柳毅拿定了主意，立即动身，先去洞庭湖把信送。柳毅日夜兼程赶到洞庭湖边，果然看到一座庙宇，庙前有一棵金橙树。他立即取出龙女给他的金钗，敲击树身。不一会儿，一只大鳖爬到他脚边，瓮声瓮气地问， 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敲响这金橙树？ 小生是淮阴秀才柳毅，要见洞庭君。这只大鳖原是洞庭龙宫里的丞相，他把柳毅带入水府，向老龙王进行禀报。洞庭龙君有些纳闷，吩咐让秀才进来。柳毅从没见过真龙，吃惊地拜倒在地。洞庭君问， 我们水府幽深，我一向不大出宫，你为什么冒着危险前来见我？ 柳毅一口气说完龙女三娘托他捎信的经过，递上家书。洞庭君急忙接过和夫人同看，两老还没看完，又惊又气，老夫人干脆哭出了声：哎呀，我的儿，这可怎么得了啊。龙王神色异常，一边劝夫人，一边紧张地吩咐其他人，都别大惊小怪，可别让我兄弟火龙知道了。原来洞庭君的弟弟火龙是钱塘江的军长，当初在唐尧的时候因为错行了禹，害得天下一连发了9年洪水，于是被天帝带上锁镣，罚在钱塘江水帘洞闲居。柳毅送信到洞庭龙宫那天，钱塘君无事烦闷，正好到洞庭湖探望哥哥。这钱塘龙君是个火爆性子，洞庭君怕他知道龙女三娘的事儿，又闹出什么乱子来，想瞒着他。洞庭君刚差人把柳毅送到明珠宫吃饭休息，钱塘君就进了宫。他一落座就吸着鼻子说，这宫里怎么有生人的气味。洞庭君不得不告诉他，来了一个凡间的秀才，有要紧事，劝他回避。钱塘君心里纳闷，出去后躲到门外，要听听究竟出了什么事。洞庭君一边叹气一边说，夫人，刚才柳秀才说咱们女儿被折磨得都憔悴了。夫人又流起泪来，金鹤小龙被坏奴婢迷惑，居然罚我们女儿在河岸上放牧那些蓝鱼公。想想我的儿怎么受得了这样的羞辱和劳苦、大王，您还是早早派人把他接回来吧。钱塘君听到了兄嫂的对话，不由怒火中烧。好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泾河小龙如此无礼，岂不也辱没了我的脸面。好，今天我要打开铁锁，奏过天宫，跟那泾河小龙算账。钱塘君瞒着哥哥，召集起部下，风驰电掣而去。事已至此，洞庭君怕事情闹大，兄弟吃亏，也不得不命令夜叉点起兵将前去接应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泾河里已经是一片喊杀声，河水上下翻卷。泾河小龙气急败坏，他顾不得弄清是谁替龙女寄信走漏了风声，慌慌忙忙领着一帮虾兵蟹将迎战钱塘君。只见钱塘君威风凛凛，大喝一声，水族一字排开。于是两条蛟龙翻云覆雨，烟雾腾腾，鱼虾鳖蟹们也刀枪相对，鏖战不休，直杀得天昏地暗。泾河小龙平常花天酒地，游手好闲，哪里是长期修身练武的火龙的对手，不一会儿就被钱塘君打得只剩下招架之功。36计走为上，泾河小龙猛逃几步，缩成一团，钻进了淤泥。钱塘君一闪身不见了泾河小龙，有点纳闷，这家伙神通短浅，法力低微，怎么突然不见了。再仔细一找，嗨，原来吓得变作小蛇缩在烂泥里。钱塘君哪肯让他溜走，干脆将他一把提起，塞进龙口，吞到了肚里，恨恨地说，泾河小龙，看你还有什么本事为非作歹，我如今收兵凯旋，给哥哥回话去。好一位钱塘君，高高兴兴带着侄女回师洞庭。再说那泾河老龙忧心忡忡，一直惦记着不成才的儿子， 他派出雷公电母打探消息。电母回来说，事情的缘由原是龙女三娘的一封家书引起的。这个寄信的人我打听到了，是淮阴人士，名叫柳毅。老龙问，那龙女的爹娘看了信怎么说？电母回答，他爹读了怒火满胸，他娘失声痛哭，泪如雨下，哭声惊动了龙女的叔叔钱塘君，他像掐葱似的弄断了身上的铁链，挣开了金锁，风驰电掣而来。老龙又问，我儿和火龙对阵如何？电母回答，他让火龙追得慌了神儿，变成一条小蛇藏在淤泥里，被火龙一口吞进了肚子。没等电母说完，老龙差点昏过去，宫里顿时乱作一团。再说钱塘君得胜而归，洞庭湖风平浪静，龙宫内外一派喜庆。洞庭君问钱塘君，你有没有伤害生灵？钱塘君答，伤了60万。洞庭君问，没有糟践庄稼吧？钱塘君答，毁了800里。洞庭君问，那个薄情郎怎么样？钱塘君答，被我吞在腹中。洞庭君说，倒也是，谁让他这样不仁不义。不过你也太性急了，要是上天不原谅你可怎么好呢？钱塘君说，哥哥，反正我也替你出了这口恶气，再说不是兄弟使性子，是那泾河老龙和小龙的恶行实在不能让人容忍。这时洞庭君话题一转，说，兄弟，我有件事和你商量，如果不是柳秀才替我们捎信，咱们孩子还不定怎么样呢。常言道，知恩报恩，你看。钱塘君立刻明白了哥哥的心思，点了点头，立即命人传请柳毅。洞庭君对柳毅郑重地说，秀才，多亏你捎信来搭救了我的女儿，如今我想招你为婿，你看如何？柳毅一愣，想起龙女在泾河边手执牧羊鞭的憔悴模样，心中很不是滋味。他摇摇头回答，尊敬的龙君，你不要这样说，我柳毅是为着义气才冒险寄信，如果娶她为妻，我还算什么义士呢？再说家中老母年事已高，无人侍奉照顾，我打算告别回家去了。没想到这番话惹怒了钱塘君，说道，秀才，我侄女无论如何也配得上你，你今天答应了便罢，不答应我让你化作粪土。柳毅却平静地笑笑回答，钱塘君，你说错了，在泾河滔天洪波中显示威风，驾驭风浪，这一切都由得了你，可在今天衣冠楚楚的酒宴上，却不应使虫蚁般的性子。钱塘君听了顿觉惭愧，说，对对对，我一时酒后失言，望秀才不要见怪。洞庭君劝解说，兄弟这样就对了，秀才执意不肯，我们怎能强迫他？我看让手下人请出龙女三娘， 拜谢六秀才的寄信之恩，再赠一些珠宝送他回家吧。龙女身着珍珠霞披，轻提绣花香裙，袅袅婷婷走进殿门。只见她峨眉舒展，粉颊含羞，微起红唇，露出整齐的皓齿。见过父母和叔父以后，她柔声地对柳毅说：“柳先生，你水路冒风波，旱路兼程紧，备受辛苦劳累，都是为了我，我怎么才能报答您呢？”说着深深施礼道谢，双目默默含情。面前这位花容月貌的美女让柳毅大吃一惊，他发现泾河岸边的牧羊女原来竟是这样姣好，心中不禁为自己拒绝婚事而深感惋惜。他言不由衷地对龙女说：“我是个凡人，能遇到你天仙般的龙女，怎么能不眷恋？只为母亲年迈没人侍奉，真是不得已呀。”洞庭君接过话头说：“秀才既然要回去，寡人设小宴，略表谢意。来，奏起古乐，女儿，你敬秀才一杯酒。”席间，洞庭君妇女和钱塘君依次为柳毅吟歌唱曲，有一句是：“大天苍苍兮，大地茫茫，人各有志兮，何思量。”正应了送别宴会上的气氛。柳毅临行前，龙女一一话别：“先生，我别无所赠，这些珠宝送给你带回家去，侍奉老母亲，请不要嫌轻薄。”说完恋恋不舍地望着他。柳毅心里很难过，只说：“多谢你了。”龙女踌躇再三，惆怅地离去。话说柳毅回到家中见了母亲，老人十分高兴，忙问：“你回来做了什么官？”看着母亲因过度操劳而更加苍老的面容，柳毅非常过意不去。他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母亲，歉意地说：“就因为这件事，路上耽搁了许多时间，没有照顾好母亲，请你不要怪罪。”老人安慰他说：“没有考中也就算了，孩子，我日夜思念你，最近为你定了一门亲事，是范阳卢氏的女儿，我看就娶亲过门吧，不要误了佳期。”柳毅有些迟疑，说：“母亲之命，我怎敢违背？当初龙女要嫁我，我虽然没有答应，心里却想着她，怎能忍心娶别的女子呢？”母子说话间，媒人已带着新娘进了门。柳毅不敢违背母命，只好与卢氏拜堂成亲。洞房中，柳毅看到新娘的面容，不禁大吃一惊，这卢氏长得与龙女一般模样。他转身悄悄问媒人：“这小娘子是哪里的卢氏？”媒人说：“是范阳的卢氏。”其实这卢氏正是龙女三娘。 他一心要报答柳秀才的救助之恩，受到了父母的赞许，于是假作卢氏的女儿，委托媒人，终于遂愿。龙女看着柳毅吃惊的样子，笑着问柳毅：“柳官人，你怎么不回忆往事了？”柳毅大惑不解地说：“我与小娘子素不相识，有什么往事可回忆的？”龙女盈盈一笑说：“柳官人，你的眼真高啊！我曾被奴役去放羊，多亏你捎信给我爹娘，才救得我逃脱灾难，终能平安返回故乡。我夜里躺下思念你，白天坐着想你，心里可难受了。你难道不记得泾河堤岸了？”柳毅越发诧异地问：“你究竟是谁？”龙女说：“我就是龙女三娘啊。今天是吉祥的日子，我们要同归洞庭龙宫。天下居然有这般奇妙的事情。”柳毅喜出望外，对母亲说：“母亲，这位新娘就是孩儿在泾河边遇到为他寄信的龙女三娘，这正是前世的姻缘呐。”老人连连笑着点头说：“孩子真是大喜大喜。”说话间，龙女朝天空一指：“柳官人，你看天空中架起了彩虹，请婆婆登上这座桥。”说罢，和柳毅一道扶着老人踏上彩虹。只听得耳边风声呼呼，波涛轰轰，不一会儿，三人已经来到洞庭龙宫。洞庭君夫妇和钱塘君率领古乐队共同出来迎接新娘新郎和亲家母。钱塘君诙谐地对柳毅说：“柳先生，你讲的义气在哪儿啊？到底还是和我侄女结了亲吧？”柳毅脸一红，不好意思地望着心爱的新娘，与她共同拜高堂，整个龙宫喜气洋洋。 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下次节目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现在播送戏剧故事《推销员之死》，原剧作者阿瑟·米勒，他是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，主要作品有话剧《推销员之死》《都是我的儿子》《桥头眺望》《堕落之后》《维希事件》，电影剧本《不合时宜的人》和短篇小说集《我不再需要你》。《推销员之死》是阿瑟·米勒最负盛名的代表作，创作于1949年，在纽约连续上演700多场，历久不衰，曾获纽约剧评奖和普利策奖。剧本描写一个勤勤恳恳、默默无闻的推销员晚年的悲惨遭遇，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表象之下穷人的生活景况，以及由此造成的个人尊严的丧失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推销员之死》，改写钟石、文童，演播瞿贤和。 在美国东部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，驾驶着一辆老掉牙的旧式汽车，风尘仆仆地往返于纽约、费城、波士顿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之间。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带着贫困和劳累的印记。他是旅行推销员威利·罗曼。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两只笨重的纸箱，里面装着货物样品。他一次次把它们从车里搬出来，吃力地搬上一幢幢大楼，又一次次失望地把它们放回车里。所到之处，人们都是行色匆匆，对他看也不看一眼。想当年，威利可是个极受欢迎的人物，他爱说爱笑，靠着人缘好，买卖做得挺顺的，公司的老板对他十分器重。可如今他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原来的老主顾要么死了，要么退休，他见到的再不是熟悉热情的脸，而是冷眼和拒绝。几年来，他已经推销不出任何东西。他任职的那家公司的老板已经去世，新主子把他解雇了。没有办法，他只好独自出门兜揽生意。他年迈体弱，老眼昏花，开车的时候有好几次险些发生事故。他常常把车停在郊外的大道边，迎着西北风，两眼失神地望着前方。威利的妻子琳达一向待他很好，现在知道他的境况不佳，对他更加体贴照顾。近几个月来，威利时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，说话也颠三倒四，不着边际。琳达默默地承受着，有时在床上一直坐到深夜，也要等丈夫回来。有一天，琳达吃惊地发现，丈夫不知什么时候在厨房里煤气灶的接口处安了一截橡皮管，另一头还装了个喷嘴。琳达听说过有人曾经采用这种方法自杀，她意识到丈夫可能要寻短见，这可把她吓坏了。琳达偷偷地观察威利的行动， 他发现老伴长期以来一直向人借钱，拿回家来维持生活。琳达明白了这一切，急在心里，表面上还得装作什么也不知道。威利很倔强，自尊心强，这样的事情一旦被人发现，他会觉得丢脸。所以琳达尽管一次次把那根橡皮管从煤气灶上拆下来，但在丈夫回来之前又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放回原处，整天提心吊胆，一举一动格外小心。幸好两个常年在外的儿子哈普和比夫回到了家里，琳达稍稍松了口气。威利打心眼里爱这两个儿子，尤其是小儿子比夫。比夫中学时是学校的棒球队员，参加过许多场比赛，给父亲露了脸。过去跟儿子在一块儿，威利总是无忧无虑，快乐的像个孩子。琳达把两个儿子留在家里住下来，希望他们能给父亲一些安慰。母亲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不争气的儿子现在是什么样子。老大哈普不务正业，寻花问柳，总跟女人鬼混。比夫中学毕业时数学成绩不及格，一直找不到像样的职业，整天想入非非，要当什么明星，而且他的手脚还不干净，刚刚找到一份工作就因为小偷小摸被开除了。哥俩串通一气，瞒着父母不知在外干些什么。他们到家的第一天，父子三个人就吵了架。威利训斥儿子没有出息，吊儿郎当，毫无长进。儿子不吃他这一套，讥笑父亲工作卑贱，气得老头子脸色铁青，说不出话来。这天夜里，威利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家里，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发呆。这次出门又是一无所获，威利已经彻底厌倦了。家里已经没有几块钱，连马桶坏了也无法请人修理。他家的东西从来都是分期付款买下的，等他们省吃俭用付清了债，东西也快报废了。在生活的重压之下，威力的神经似乎出了毛病，他时常自言自语，沉浸在遥远的过去，有的时候竟糊里糊涂地把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当成了现实。这时他在黑暗中又嘀咕起来，夸奖小儿子比夫棒球打得好。不知不觉中，他开始手舞足蹈，仿佛回到了当年的赛场，一边给儿子鼓劲加油，一边挥动着胳膊，敲得厨房的桌子咚咚作响。琳达和两个儿子坐在各自的床上，屏息听着厨房里的动静，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威力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吵醒了隔壁的邻居查理。查理披着衣服走进来时，威利已经累得筋疲力尽，倒在椅子上。查理过去跟威利是同事，后来发了财，创办了一家销售公司。他看到老伙计威利穷困潦倒，人也变得怪模怪样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时常偷偷地借钱给威利。现在他知道威利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便拉威利打一会儿牌，想让威利的神经松弛下来。威利神思恍惚，一边打牌一边没头没脑地唠叨个没完，一会儿说他要跟已过世的哥哥去挖金子，一会儿说他妈妈刚刚死了，而且老是出错了牌。查理实在不耐烦，敲着桌子说：“真糟糕，你竟胡扯些什么？”威利一愣， 不知从哪儿冒出那么大的火气，一把将桌上的牌搅个稀烂，冲查理喊着： 你那种牌我打不来，滚吧你这笨蛋。 老朋友被气走了，威利的心情更坏，他站起身一个人到外面散步去了。琳达和两个儿子走出房间，比弗急切地问：老天哪，妈妈，他这个样子有多久了？母亲难过地摇了摇头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在儿子的一再追问下，琳达只好把家里的事情讲了出来。最后她含着眼泪说：孩子，你们心里可明白，有朝一日你们来敲门，这里会住着陌生人。儿子们不以为然，劝母亲不要往坏处想，说有些人的情况比父亲更糟。琳达鼻子一酸，对比弗慢慢地说：他快死了，比弗。接着他把煤气灶旁的秘密告诉了儿子。比弗跑进厨房，果然发现一根橡皮管接在煤气管道上。哈普恼怒地指责父亲是个傻瓜蛋。琳达说：你父亲如今落到这个地步，也从来没有一天不在想着你们。你们绝不能嫌弃他，让他觉得矮人三分呢。琳达又转向比弗说：哦，当初你们父子俩不是很好的一对吗？你过去每天晚上在电话里跟他谈得多欢呢。他抽不出身子回家来看你，他又是多寂寞呀。比弗被感动了，一下子跪在母亲面前发誓说：妈妈，如今我不走了，我要埋头苦干，让你让爸爸过上好日子。母亲的脸上露出干涩的微笑。比弗心血来潮说了一番大话，连自己也觉得为难了，他实在想不出什么主意可以让父母宽心，就跟哥哥哈普去商量。哥俩东南西北海阔天空的神聊，一会儿想创办体育托拉斯，一会儿又打算组建棒球队，但仔细琢磨发现这些庞大的计划没有一个切合实际。比弗又想起一个主意，他要去找过去认识的一家公司的老板，一个体育比赛赞助商。凭着比弗在中学时是个出色的棒球手，说不定能搞到万把块钱。他要用这钱买一块地，让爸爸安度晚年。其实比弗又是想入非非了，他忘了当初正是因为他偷了这家公司的一只橄榄球，才第一次丢了工作，导致身败名裂。父亲威利回来以后，比弗把自己的打算提了出来。威利喜出望外，赶紧给儿子打气，还兴致勃勃地向比弗传授与商界大人物打交道的经验，比如该穿什么样的衣服，见面的时候如何寒暄，进了门不妨先讲个故事调节气氛，一旦转入正题可不能太小家子气，最好开口就要15000等等。父亲身前身后忙得不亦乐乎，儿子简直给弄懵了。威利睡了个多年没有睡过的好觉，第二天起了个大早，刮了胡子，还特意系上一条鲜艳的花格子领带。今天他有两件事情要办，第一，去找从前的那家公司，请求老板重新聘用自己；第二，到一家酒店去， 逼父临行前让他在那里等着，说是将带回大把的钞票，先要请爸爸和哥哥美餐一顿。威力兴高采烈，感到生活有了指望，时来运转了。出门之前，他快快活活地在老伴脸上亲了一口。琳达被威力的举动搞得莫名其妙。丈夫走后，她悄悄地走进厨房，惊异地发现安在煤气灶上的橡皮管子不见了。琳达心头的阴霾散去，长长地舒了口气。威利来到了服务过的那家公司，碰到的是老板冷漠的面孔。他竭力赔出笑脸，想跟老板叙叙旧，老板却专心致志地在玩弄一架新式录音机，好像身边根本没有威利这个人似的。威利向儿子传授的那套跟大人物拉关系的办法此时也不灵了。威利低三下四地哀求说， 先生，不瞒您说，我的孩子都大了，我不需要多大开销，要是能给我找份差事，一个星期拿40块钱回家去，我就能对付了。 老板却说，哎呀，我可往哪儿安插你呢，老兄，你得承认呐，买卖归买卖，人人都得尽自己的本分。尽管威力磨破了嘴皮子，老板还是无动于衷。威力愤愤不平地说， 天晓得，我从来没有求过什么人，可是你父亲把你抱在怀里的时候，我就在你家的店铺里干活了，你的名字还是我帮着起的呢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。 老板被威力弄得狼狈不堪，干脆打电话叫秘书送客。威力拿拳头敲着桌子咆哮说， 我当了30-40年的推销员，可如今我连保险费也付不起，你也不能吃了橘子扔掉皮，人可不是水果。 但是吼叫也没有用，剩下的只有懊恼和羞辱。他又一次找到了邻居查理，向老朋友求见。查理了解威利的处境，想在自己的公司里为威利找一份差事。威力什么都忍受得了，就是无法接受老朋友的施舍。威力绷着脸说， 这用不着，我有自己的工作，你借给我多少，我会如数还给你的。 查理说， 别在大众脸充胖子了，你的事我全知道，公司已经把你解雇了。 查理把一叠钞票塞在威力的口袋里，摇头叹息。威力哽咽了，他望着老朋友，目光恍惚地说， 你知道吗，真奇怪，走过多少公路，乘过多少次火车，做过多少笔买卖，熬过多少个岁月，到头来还是弄得生不如死。 这时大儿子哈普正待在酒店里等弟弟拿大把的钞票回来，他要了一桌子好酒好菜，还叫了一个年轻女人作陪。他要把这个女人介绍给弟弟，吹嘘说弟弟比夫是个赫赫有名的橄榄球大王。威利来到了酒店，他看见儿子哈普一脸色迷迷的无赖相，真感到恶心。不一会儿，比夫回来了，父亲满怀希望地迎上去， 怎么样，事情顺利吧？哦，不不，你先别说，让我猜猜看，